今日我要读的经文就是在马太福音三章十三至到十七节。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，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，约翰想要拦住他，说：我当受你的洗，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？耶稣回答说：你暂且许我，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。于是约翰许了他。耶稣受了洗，随即从水里上来，天忽然为他开了，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，从天上有声音说：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我们很高兴呢，今天我们邀请到洪牧师实体的在这里跟我们一起去分享神的话语。以下时间交给洪牧师，他今天要讲的题目是耶稣洗礼说明什么。 弟兄姊妹平安，见到开不开心啊？你当然说开心的，因为每一次都是见假的人，假假地啦，今次是实体，那就想不想我除口罩啊？见一见啦，好嘛？见一见啦，我是这样的。OK， yeah， 所以呢今天呢当我来到去呢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呢，我觉得真的很感动，因为呢这两年多的时间呢都是在视像跟大家来到分享福音，分享神的 真理。今天呢就是用什么？用实体来到去讲。今天特别有三位弟兄姊妹来到浸礼啦。我觉得想想转头，我自己洗礼的浸礼也很久了，我是1979年的，有些人都未出世，真的太久了那时候。我在护士的时候信了耶稣，就觉得这个福音很宝贵，后来就回了教会，跟着就受浸，甚至将这个福音告诉人听的时候觉得太宝贵了。神说你这么喜欢传福音，不要做护士了，走去做传道，放下我的专业。所以今天能够可以站在大家当中，我会觉得完全都是恩典来的。有些人想想洗礼是什么东西呢？有些人觉得很神秘，有些人觉得会不会我有什么着数呢？又或者好像以前我们拜佛，以前我都是拜佛的，有些人说要皈依，你知道很重要的嘛，皈依要发誓那些，吓都吓死你的嘛，不可以叛教，是吧？现在就皈依耶稣，所以很多东西我们都需要清楚。我想想，不如跟大家看看耶稣他的洗礼，他的浸礼。不如看耶稣的洗礼讲些什么东西，以至其实就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洗礼的人有些什么意思。刚才我们读过一段圣经，我们就不再读了。特别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第一个洗礼很多时候有误解的。误解些什么呢？其实都很多的。最容易误解的一样东西就是以为洗礼是一个得救的条件。有些人问他，有些人你问他，你信了耶稣没有？他说我未洗礼啊。这样答你了。很多人都觉得洗礼才叫真的信耶稣才叫得救。尤其是现在今天很多不同的宗教，我们有些叫异端，有些叫偏离了。他们觉得特别用洗礼呢就是作为一个得救的条件。好像以前呢我回天主教学校那样，天主教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定义呢，就是呢或者是规定呢，就是他说要洗礼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洗礼呢免除一切的什么一切的罪罚。即好像呢怎样洗礼的时候呢洗干净了你所有的罪。所以呢我们那时天主教的人呢就是很着紧什么，很着紧呢小时候一出世的时候呢就叫婴儿洗礼了。希望你一洗一礼啊得啦，一洗一礼他就叫得救了。大个的先再洗多一次呢叫坚信，就是清楚多一点。但是呢当我们去看回圣经的真理的时候呢，洗礼呢是不可以洗去所有的罪的。因为为什么？洗礼是一个 肉身的肉物质的水来的嘛。罪是什么？罪不是肉身的东西，是不是？罪是道德性的东西，看不到的东西。哇，那怎么洗啊？ 咁如果要洗嘅时候，咁啊洗几多次啊？所以你洗几多次都洗唔干净嗰啲罪，系咪啊？咁所以圣经咧，即系话俾我听，唔系咁样嘅，咁但系一个咧，好容易有嘅误解就系咁样。第二个误解，以为咧，我做好基督徒，差唔多够资格可以洗礼啦。我唔知道几位弟兄姊妹系咪咁谂。如果系咁谂，就唔啱嘅。因为点解？洗礼咧唔系话我够资格做基督徒啦，就可以洗礼。因为点解？因为我哋好清楚知道，头先咧主席都有读啦，我哋得救系本乎恩。因着信啊嘛，我哋其实每一个人咧都唔够资格嚟到做基督徒嘅，因为点解？因为做基督徒咧要完全先有资格嘅。咁我想请问你同我系咪完全人啊？或者你同我都系好人系咪啊？有啲人话你信耶稣啦，我唔使信，我对得住良心系咪啊？咁呢个人都几好嘅，啱唔啱啊？咁但系你系咪完全人咧？我而家唔系，如果再问落去系咪啊？因为我哋成日讲咧。圣人都有乜嘢？有错啊嘛！我哋点会完全人呢？所以既然我哋唔系完全人，这个就系圣经所讲啦。世人都犯了罪啦，我哋有罪嘅人，我哋点样做，我哋都做唔好嘅吓。所以咧，唔能够靠我哋做得好，我哋先叫做有资格去做基督徒。咁啊，洗礼更加唔系咧一个嘅仪式，可以咧话俾我哋听，我够资格。所以你一信了耶稣，其实你已经可以洗，可以来到洗礼的了。当然了，有些需要注意的，应该可以讲一讲。有些人说，哇，我洗完礼之后，我看到教会很多人可以参加一个叫擘饼纪念主聚会。浸信会恩福家有没有？有啊，我不知道，好像一个月一次，是吧？是咯。咁你話我真係好想食塊餅喎、哦，有啲人咁啊嚇，咁嘅心態喎、哦，咁啊更加唔啱啦，係咪啊？因為食嗰塊餅唔係即係夠資格嘅，係要咩啊？你清楚你信耶穌紀念主嘅啊，所以咧呢、这個係另外一個誤解。有啲人咧話：，我翻咗教會咁耐啦，咁應該咩？應該入會嘅咯，都差唔多時候啦嚇。咁啊，所以咧就係亦都係一個咩啊？好似咧即係已經久而久之慣咗啦。既然都翻开呢度啦，每个礼拜日咁啊，好似咧唔嚟聚会嘅时候就唔安乐咁啊，咁啊，唉，都好啦，咁啊入会啦，咁啊，所以唔系喎，洗礼唔系入会喎，入会又另外一回事嘅喎 ，OK 啊，咁啊洗礼咧，我哋香港仲搞笑，点解咧？佢洗礼咧可以撞喺基督教坟场啊，因为点解？基督教坟场好靓噶。同埋啲地好貴噶嚇，唔係隨便你可以撞嘅，要係咩啊？要係真正有嗰個洗禮證明書，嗰間教會入咗呢啲叫基督教聯會咧，你先可以咧俾佢批一批，咁啊入去嘅有塊地喎 ，OK， 咁所以有啲人話，真係穩陣啲啊嚇，咁啊真係好多人係咁嘅喎嚇，咁啊甚至有啲細蚊仔咧就係、是、讀基督教學讀書咧。基督教学校读书好啊，事实上是的，我都是基督教学读书的。比较呢教得呢即是有规有矩啲啊，我哋叫有 discipline 啲啊，咁道德又唔同啊，咁即係唔会教你食大麻嗰啲咁啊，係咪唔会赌钱啊等等啊。咁所以呢有啲人话嘿都係入教会学校好啦。咁教会学校呢好多时候呢有一个嘅条件呢就係、是、呢你父母信咗主啊，咁所以有啲人呢就话哎即係洗咗禮，咁啊入教會學校啦，咁啊，咁又係唔啱啦，啱唔啱啊？咁啊，甚至咧有啲話，牧師叫咗咁多次啦，邊個叫咗咁多次啦？順教會嘅心意啦，咁啊都差唔多噶啦。哇！你話人對洗禮嘅誤解多唔多啊？咁多咯喎，咁你話咁即係咩意思啫？咁啊，所以今日咧係要講，主要就講耶穌嘅喊啊，佢洗禮嘅時候咧話俾我哋聽，講明啲乜嘢嘢。当我们看耶稣洗礼的时候，我们才要知道当时的洗礼是说明什么东西的。因为特别耶稣是被施洗约翰洗礼的嘛，施洗约翰的洗礼即是说应用在耶稣身上，那知道什么？那要看耶稣那时候是不是这样。因为施洗约翰叫人洗礼的时候，他说什么？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什么？悔改。因为他原来呢讲紧一样嘢，就是叫人悔改的洗礼嚟嘅，即系话俾人听，我哋每一个人都有罪，我需要悔改转向神，因为我哋好清楚知道神创造呢个宇宙世界嘅时候咧系完全噶嘛，冇罪噶嘛， 冇台風啊，冇呢啲嘅地震啊嘛，冇任何嘅一啲嘅苦難嘅。但係人咧點啊？唔聽話，苦難就嚟啦。咁所以咧，今日亦都睇到有台風，咁嗰啲嘅問題咯。啊，咁我哋唔去仔細提苦難嘅嘢啦，因為一個大大嘅題目嚟嘅，可以講咧3-4堂都得嘅，起碼。咁啊，所以今日呢個世界亂曬大龍，咁啊，其實個根喺邊度啊？個根就係因為人嘅罪啊嘛。罪進入世界嘅時候，苦難就嚟，甚至死亡就嚟啦。所以人咧就唔能夠同神去親近啦。人要親近神嘅時候，就要悔改啦。啊，悔改嘅時候咧，聖經話俾你聽係咩？啊，施洗約翰話你哋要結出福音嘅果子。點樣證明你係悔改啊？啊，原來咧你嚟到信咗耶穌之後，接受呢個歸向神嘅之後咧，你嘅生命改變嘅時候咧，佢就俾你個新嘅生命結出一個咩嘢啊？呢個嘅福音嘅果子嚟。咁所以咧，當我諗到呢度嘅時候咧，就諗下啦。咦？咁我想問下大家啦。耶稣使唔使悔改啊？耶稣唔使悔改，因为佢系神，佢嚟到呢个世界啊，咁啊，佢仲要洗礼咩？佢话你施洗约翰暂且许我，所以耶稣嘅洗礼就唔系悔改嘅洗，但系佢嘅洗礼又好有意思，就系佢话咩啊？我系站喺罪人嘅位置，咁样嚟对为人嚟到显示一个嘅说明。同你哋認同啊！哇，呢個認同真係好感動我嘅，因為點解？佢冇罪嘅，就係佢因為讓願意將自己將你哋嘅罪背喺身上嘅時候，佢就用一個咁嘅表明，我係要嚟到去話俾你哋聽，好想你哋得到呢個赦罪嘅洗禮，所以佢就咩啊？佢就咩啊？接受呢一嘢呢個施洗約翰嗰個洗禮，所以佢話：你暫且許我，因為我們理當盡這般的義啊！这个义即是说对的，这样做是对的，即是人是要什么认罪悔改。所以今天我们要问洗礼，你洗礼，你今天洗礼有没有认罪悔改啊？有没有啊？有啊，我跟几位弟兄姊妹都要来到个别咁倾偈，因为洗礼之前有时候都要搞清楚啊嘛，唔好俾你糊里糊涂嘛。未得救，未真系信咗主嘅洗礼，就以为自己得救，咁啊将来天堂见唔到佢，咁咪该灰咯，系咪啊？咁啊搞唔掂噶嘛，啱唔啱啊？咁所以我哋有责任咧帮下佢，佢唔清楚咧帮佢清楚啲吓、啊。所以其实洗礼系需要一样嘢，系要认罪悔改归向神。啊！呢度一大扎嘢，冇時間講咯嚇。以前離開神嘅，而家點啊？轉向神啦，係咪啊？好似牧師咁啊。以前咧細細個就拜好多神嘅，佢係多神論啊。但係信咗耶穌之後，轉向有冇神啊？有，我哋拜一神啊，獨一神。咁所以呢個又好唔同喎。所以唔好誤解咧，就話基督徒唔拜神嘅，基督徒係拜神嘅，係但係咧拜乜嘢啊？獨一嘅真神，知唔知啊？啊，咁呢個好唔同啦啊！后来我又转咗无神论，我就多神论就转去无神论啦。咁啊就成个 pendulum 噶嘛，成个呢个时足时摆噶嘛，一系摆晒极端，一个多神，一个无神又唔啱啊。啊，始终都系有神系咪啊？系独一嘅真神啊！以前咧真系可能咩啊？啊唔中意亲近神嘅，你知唔知啊？牧师小学由基督教学读书，中学由基督教学读书，咁系咪嗰阵时已经信咗耶稣啊？啊，唔係喎嚇，咁啊反而覺得哎呀好悶啊，係嘛啊，所以咧唔中意親近神嘅。咁但係咧而家啊真係好想更多時間去親近神，有一個改變係咪啊？以前對耶穌咧更加即係唔認識啦，唔識得愛佢啦。以前注重嘅都係咩地上嘅事啊，但係而家知道咧係有天國嘅事啊。以前咧更加中意咩啊啊犯罪啊，但係咧而家知道啦啊。罪是不好的，耶稣是不喜欢，总是有一个改变，是吧？转向，悔改的意思就是转向嘛。OK， 所以今天我们班的弟兄姊妹，他们洗礼就是见证这件事。有一天我收到一封一个的分享，一个 email， 觉得这个青年人呢、很有见证。The changes in my life 啊，簡單嚟講一講，即係話喺個生命咁又有咩改變啊？佢話 instead of being pessimistic， I am optimistic。哇！一啲人咧好悲觀嘅呢個人，原來但係以前咧啊，佢唔知道原來咧就係原來有出路嘅。信咗耶穌之後，佢話我好樂觀啊！啊，以前咧我好擔心好多嘢嘅啊，而家咧我可以將 everything leave to God， 即係話咧可以交託啦。 以前咧，我咧就係依靠人嘅，但係而家我知道人咧啊點樣好都有啊佢弱點嘅，都唔可以靠嘅，係嘛啊？但係咧，而家我知道咧，依靠呢位天父啊。以前咧，我好多 complain 嘅，好多啲埋怨啊。但係而家咧，我好多咩感恩。咁你話好唔好啊？真係好好喎，係咪啊？佢話以前咧，我就真係啊，點解我冇乜智慧嘅啊？但係咧，而家我知道啊，智慧喺神嗰度啊。因为敬畏耶和华是咩啊？智慧嘅开端，认识智胜者便是聪明，系咪？啊，佢以前咧，我以为咧，啊，我去服侍嘅时候咧，只系责任。咦？但系而家信咗耶稣之后，原来唔同嘅。佢话乜嘢啊？我系有一种嘅负担喺当中，一个 passion with joy 啊，而且咧系去到边一度嘅时候咧，我都觉得咧好有意义嘅。哇！呢、这个生命改变真系好精彩，系咪啊？喂，以前咧，我咧真系觉得咧呢、这个福音距离我好远啊！啊，但系而家唔系啊，我可以时时咧同人分享，好似牧师咁啊，我去到边度有机会我就分享噶咯喎啊！以前咧，我咧即系觉得啊，我真系唔知道点读圣经，甚至咧觉得好忙啊，唉，圣经摆埋一边啦吓。但系而家咧，佢话咧，我日日都读圣经，咁啊几好喎，系咪啊？哇、啊！總之好多改變啊！啊，講到咧，因為佢以前咧就係咩啊？佢哋喺呢一個人生嘅裏邊，佢偶然咁樣祈禱啊，咁啊，但係咧，佢當佢嚟到去信咗耶穌之後，佢覺得啊，一次祈禱唔夠，唔係淨係夜晚祈禱啊，唔係淨係咧有事先祈禱，係真係咧識得嚟到去倚靠神。甚至咧，啊，好多時候我哋嘅人生嘅改變咧，我哋發覺到我哋都唔知道，原來信咗耶穌之後咧。有咁多咁多嘅好嘢喎、啊，所以如果要講嘅時候，你到睇到呢、這個電郵嘅時候咧，你覺得哇呢、這個人改變得好唔好啊？改變得好唔好啊？咁啊改變得好好咯，係咪啊？啊以前咧，我哋咧可能好似呢個人咁啊，我哋整係咧掛住人哋點睇自己，但係而家唔係喎，我係咩啊？反而係咩啊？我哋要 care 別人，要關心啊別人。所以呢一種嘅改變，我好覺得真係一種好豐盛嘅改變。你说、啊、我未是这样改变、哦啊、但是神会帮我们。因为洗礼不是等于什么，我们悔改了之后呢就完全。这个很错误、啊。所以有些人你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告诉未信主人听信耶稣很好 啊他有时弹一两句、哎、你都不是这么好的、啊。那么我们就死了都不知道怎么说是吧、啊、其实我教你这么说、啊、是啊我们是不是这么好的。不过我们耶稣救我们，我们需要耶稣救我们，需要耶稣改变我们，我们慢慢慢慢你学习、啊、多谢你的提醒，那么挺好咯，是不是、啊、然后呢反弹一句、啊、都挺有用的。咁你咧？你覺得你自己好唔好啊？啊，咁你係咪完全人咧？你都唔係完全人啫。不如我哋一齊信耶穌啦，嚇咁咪得咯，係咪啊？咁、啊、所以咧，唔需要驚人講我哋啊、哎，有基督徒唔好喎。咁梗係有噶啦，因為我哋唔係完全人啊嘛。大致單到我哋嘅生命係真係有所改變，係咪？有新生嘅樣式啦，嚇、啊！所以今日你洗禮嘅時候，你要識得呢三兩節聖經喎。我哋請。受浸的弟兄姊妹读给我们听好吗？罗马书三章六章三同四节，大声点读、哦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？所以我们藉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藉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啊，读得好清楚啊！所以今日你哋系有一个新生嘅样式，改变咗啦。因为点解啊？耶稣已经住喺你嘅里边啊！耶稣改变你嘅人生，俾一个新嘅生命你，有新生嘅样式。啊，一阵我会再解稍微解释先洗礼嘅。OK， 咁然之后咧，第二点，当你睇耶稣嘅洗礼嘅时候，佢洗礼嘅时候点样啊？圣经话俾我听，有天上嘅声音。咁呢个天上嘅声音系边个声音啊？父神的声音，是天父的声音。他说这个是我爱子啊，即是什么意思啊？即是说他就是要来到这个世界拯救世人的尼赛亚。尼赛亚的意思就是救主受膏者，宣告他是什么？宣告他就是那位来到世界代罪的羔羊。哇，这个宣告就很重要了。因为当我们去看回约翰他自己施洗约翰的见证的时候，他为耶稣的洗礼 是很重要的，因为耶稣的洗礼之后有一个很特别的景象。约翰福音一章32节这样说，施洗约翰又为作见证说，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，我先前不认识他，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，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，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，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。从来没有一个人洗礼的时候有这样的景象，而这个景象特别是被施洗约翰看到，做什么？他要讲明一件事，这个证明就是神的儿子。那即是什么意思？神的儿子就是神的意思，因为我们相信呢，我们的神是怎样？是三位一体的神。 OK， 而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二位，他从天上从神那里来降临在这个世界，除了有很多神迹之外，但是一洗礼第一件事就已经宣告他就是神的儿子，因为有圣灵降临在他身上。所以这一点就告诉我们什么？洗礼里面第二个意思是什么？人受浸其实就好像主耶稣告诉我们，提醒我们，我们要公开一个见证，你们是什么？属于基督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有人问你，你是不是基督徒？你要怎么说？是的，很清楚的，这个是什么？很公开的来到去承认你是属基督，你是神的儿女。尤其是耶稣讲一句说话很重要，马太福音十章主耶稣讲，一起读好不好？请一起读，凡在人面前认我的，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，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，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。哇，这个就很严重的事了。因为为什么？我们在地上要认识耶稣，我们认识耶稣甚至要接受他，认他是你的救主，认他是你的人生的主宰，你跟随他的时候那你就什么？得到他的接纳和认许了，以至到将来，他说将来在天上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离开的，是不是？离开的时候我们就要面对神他自己的审判，然后呢神就问，哇，你为什么能够来到这里？你不来就是因为你什么？你在地上接受了耶稣，认耶稣为你的救主。所以这个认，这个宣告是不是很重要所以今天为什么浸礼我们说，哇，很隆重，很开心的。因为为什么？我们公开在人的面前来对宣告，我们属于基督，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跟随耶稣。所以今天圣经马太福音都告诉我们，我们就是什么？世上的盐，世上的光，做什么？就要来告诉人，我们呢是跟随这位基督这么好的，以至于人呢是能够同样呢认识这位，这么爱我们的真神耶稣基督。哇，那你说好不好那很好啊。所以呢希望呢几位弟兄姊妹，不以基督徒为耻，是不是？我不是说骄傲，但是呢你介绍你自己的时候，以后要，见到朋友，不识他，有人介绍你的时候呢，你就告诉他多一句说话行不行？我是叫什么名字？我是叫 Vincent， 我是基督徒来的。但我们很多时候很少加这句的嘛，是不是？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加一句的，有就好了，如果没有，以后光明正大，好吗？做基督徒光不光荣啊？即是不是头耷耷，眼湿湿的嘛，不是的嘛，是吧？我们多开心啊，你能够成为神的儿女，得了，是不是？神多伟大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应该很开心地来宣告的，是不是？OK， 好，所以呢，要记得了，第三，耶稣基督的见证就是见证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合而为一。因为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告诉我们什么？耶稣受浸的时候上来，就受浸完之后，天就开，神的灵又住在他里面，又有声音来。你看不看到这个三位？耶稣、神的灵，即是圣灵，天上有声音，是天父。基督教信仰这个是一个奥秘，不是那么容易明白的。我们所相信的神是独一的真神，但是他有三个位格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圣父是神，圣灵是神，圣子也是神，有机会你们慢慢学吧，但是不要紧，最重要知道就是什么？原来，哇，这个见证告诉我们什么？ 原来我哋嘅神系真系咁特别嘅，佢话俾我哋听，神有佢呢三个位格嘅特别嘅功能，咁嚟到去咧为人咁嚟预备呢个救恩啊。所以咧，我哋信咗耶稣嘅人有啲咩啊？有圣灵住喺我哋里边啦。啊，我哋点解得救啊？啊，原来父神咧嚟拣选我哋，为我哋预备呢个救恩。咁边个系执行救恩啊？就系耶稣啦。耶稣嚟到呢个世界就系为我哋嘅罪而死，为我哋钉十字架，为我哋咧啊埋葬复活啊。所以咧，你睇下三位一体嘅神系咪好特别咁嚟去设计呢一个嘅救恩啊？佢好想话俾我哋听，当佢哋三而一嘅时候系联合嘅，佢亦都咩啊？好想我哋同神佢嚟到联合啊！所以咧，圣经罗马书。在这个的第六章第四节我们读过了、啊、然后第五节说什么，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与神联合。这个是什么？历世历代以来所有宗教冒昧以求的东西。我这一讲这两句就真的很难完全明白了，或者是讲得透了。好多的人去拜神找神都很想什么？去亲近神，去接近神，去与神同在，在一起、啊、甚至你看看那些印度教，他们要呢、这个小我、融入这个大我、用梵天合一。哇，这些真是太过复杂了、就是说呢，其实所有宗教都很想什么？亲近到神。但是基督教信仰很清楚告诉我们，你透过耶稣基督呢就可以亲近到神。因为如果我们同他同死，什么叫同死？就是说我们的罪归在他身上，所以他就被钉十字架同死咯，埋葬了，就是说我们的罪、被来到遮盖了。然后呢又复活，他说也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、不是浸了下去，所以你放心，我浸了你不会不拿起你、所以你只要闭一闭气就可以了、就是那个意思就是、我的罪呢已经跟耶稣基督联合被埋葬了、他再不纪念我们的罪，开不开心、但是呢要醒回来、起身、新造的人要联合、这种联合呢就是主耶稣呢在临离开世界时的祈祷、耶稣的祷告就是什么？这个的、使信徒合二为一。约翰福音十七章那里怎么说？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，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，即是说我们这班后来信了的人，使他们都什么？合而为一，正如你父在我里面，我在你里面。留意、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，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。哇，你说是不是很丰富、圣经里面即是串在一起就告诉我们，原来我们这位神呢好想我们跟神合二为一，就透过耶稣基督了。22、23节都是这样，你所给我的荣耀我已经给他们了，使他们合二为一，像我们合二为一。哇，所以你今天你知不知道你跟神联合的，知不知道、然后呢就甚至说什么？我在他们里面，你在我里面，使他们完完全全地合二为一、所以你要记住、耶稣基督住在你里面、明白吗、所以这个是很丰富的，你又住在耶稣的里面啊，即是什么意思啊？与主怎么样？永不分离，与神永远的同在、所以记住呢，神是永远跟你在一起的，他不会离开你的。所以有些基督徒说、我都不见了神，好像神离开我很远。你搞错，神不会离开我们的，只有调回转，即是什么？我们离开神、你看看是不是，你说我们的人生软弱的时候我们就离开神的了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就是在这个洗礼的意义里面，那个合一是非常重要，联合和主联合。甚至呢我们还更加想到什么？联想到不单止与主联合，也与弟兄姊妹教会的弟兄姊妹联合。因为为什么？他们都是属于主的嘛，那我们都是弟兄姊妹的嘛，是吧？所以我很喜欢恩福、家这个名字。为什么？因为用家这个名字。什么叫家？不是加减的家、即是说在家庭里面的家，我们大家都有什么这个生命的关系，是吧？我是一家的人，哇，这种联合呢很亲切的、所以我自己教会出身更加感受到这件事。因为为什么？我们教会不叫牧师，我叫洪信强，他叫我信强哥， 啊、所以你哋叫啊咩咩文讲歌咁啊吓，啊，咁又几有意思噶、啊，所以有啲人就哎呀唔系好惯啊，但系我哋都系咩弟兄姊妹啊嘛，就算我哋唔加个歌字，佢比较尊敬啫，因为做传道人啊，唔加个歌字叫信强弟兄，诶、啊、有时攞我姓啊呢、這个洪弟兄，我觉得好 feel comfortable， 即系话佢好亲切嘅，系咪啊？因为点解啊？因为我哋知道咧，信徒点样啊？合而為一的，所以不要那隨便就來對、啊、真的分散我們這個身體，是不是、啊、OK， 然後呢我們作父神所喜悅的耶穌的洗禮就讓我們看到第四點了、啊、因為為什麼呢？耶穌洗禮之後呢就怎麼樣，從天上有聲音說，這個就是父神說，一起讀，他說什麼？這是我的愛子，還加了這幾句，這幾個字，我所怎麼喜悅的。哇，原來耶穌基督是父神所喜悦的，因为点解？佢按住神嘅意思被差到嚟世界嚟到执行呢一个救恩。哇！呢、这个真系好艰难嘅事，因为点解？耶稣基督系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几咁荣耀啊，几咁丰盛啊，千千万万嘅天使去跪拜耶稣、敬拜耶稣，但系竟然间佢要咩啊？被差到嚟呢个世界，从无限缩缩缩缩缩缩缩成有限嘅 baby 耶稣。圣诞节纪念边个嘅？佢出世喺边度啊？马槽咁卑微嘅地方，佢竟然甘愿嘅降世，你系咪好感动啊？你真系好感动啊！佢完全遵行神嘅心意嚟到呢个世界，甚至被钉喺十字架啊！呢啲冇时间讲啦。所以今日耶稣佢所做嘅洗礼系讨神嘅喜悦，同样都系。我哋今日所以洗咗礼啦，我哋要点啊？同样要讨神喜悦喎、哦，啊，因为嗰个神喜悦我哋嘅生活，所以罗马书提醒我哋喺十二章去讲，因为头嗰十一章啊，全部都系讲救恩嘅吓、啊，十二章开始咧一个转向，就话咩应用啦，提醒我哋乜嘢一齐到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。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看不到啊？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呢就要追求什么、啊、真的讨神的喜悦、啊、要一个很浓缩的大纲、啊、就是给我们看的，但是起码我们知道、啊、有个方向、啊、知不知道、啊、我们不是讨神喜悦、啊、不是只是讨人喜悦，是要讨神喜悦，这个最加紧要，是不是、啊、OK 好了，然后呢最后呢就是承担神的使命了，因为当耶稣洗礼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听、啊、我就是这样来对为你们来到这个世界，所以你们继续这样来对什么为人来对施浸，所以呢这个马太福音去到耶稣升天之前呢讲一句说话，他说什么你们要怎样去使什么万民作我的门徒，奉什么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或者施浸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怎样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哇！这个就是什么？耶稣基督呢洗礼里面让我看到第五方面呢，他那种即是成全是要交给我们。所以今天弟兄姊妹，你们受洗公开见证之后有一个使命、哦、要怎样告诉人听什么？我们是属于主耶稣，我们都很希望那些未信主的人信主，是吧？所以今天你们都可能邀请了一些朋友来啦，是不是？我不知道有多少啦、啊、不知道我们当中的家长或者是朋友你信了耶稣没？他们今天在你们面前承认耶稣就是他们的救主，信耶稣这么好，他们都很想告诉你，我邀请你来不是只是看我浸一浸的嘛、啊、是什么？很想告诉你，我这样信耶稣是不简单的，是神的恩典、神的爱、神的拯救、啊、所以希望你们都什么信耶稣好不好？不要漏了你、啊、不要漏了你、啊、因为为什么耶稣怎么说？你们在地上认我的时候，我在天上将来什么认你、啊、如果你在地上不认我的时候，对不住，天上没你份、啊、我这个很多人害怕、啊、不是讲笑的、啊啊、所以很严肃又得，很开心又得，开心就是认识了耶稣我们得救了、啊、如果你未认识耶稣的时候，我们担心你、啊啊、所以牧师为什么要摆低专业、啊、这么好的薪水，这么好的假期，我都不做护士、啊、 不是有什么夸口，我只是看到哇，很多人得救，很需要救恩，很需要福音。所以今天你来参加这个浸观这个浸礼的时候，我希望这里每一个不要漏了，好不好？不要漏了你们，同样好像他们那样快信耶稣啊，你清楚信耶稣就可以呢洗礼的了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五点啊，就是告诉我们，耶稣说我要尽诸般的义，要甚至到最后将救恩带给一些相信主的人。这五点是什么？一起讲啊。耶稣的洗礼的榜样讲明什么？人要悔改，我们宣告基督的身份，或者是宣告自己基督徒属于基督的，与神合而为一，做父神怎么所喜悦的，然后呢承担全福音的使命。所以愿主特别祝福这三位的弟兄姊妹。